汉书卷二十一下，律历志第一下，同母，日法八十一，元始皇中初九自成，一月之数得日法。闰法十九，因为张岁，和天地中数得闰法。同法千五百三十九，以闰法成日法，得同法。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，参同法得元法。会数四十七，三天九，两地十，得会数。张月二百三十五，五位成会数，得张月。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，推大眼相，得月法。通法五百九十八，四分月法，得通法。中法十四万五百三十，以张月成通法，得中法。周天五十六万二千一百二十，以张月成月法，得周天。岁中十二，以三统成四十，得岁中。月周二百五十四，以张月加闰法，得月周。朔望之会百三十五，三天数二十五，两地数三十，得朔望之会。会月六千三百四十五，以会数成朔望之会，得会月。统月万九千三十五，参会月得统月。元月五万七千一百五，参统月得元月。章中二百二十八，以闰法成岁中，得章中。统中万八千四百六十八，以日法成章中，得统中。元中五万五千四百四，参统中，得元中。策于八千八十，时成元中，以减周天，得策于。周至五十七，参闰法，得周至。继母，木金相乘为十二，是为岁星小周。小周成坤策，为千七百二十八，是为岁星岁数。现中分二万七百三十六，基中十三，中余百五十七。现中法千五百八十三，现闰分万二千九十六，积月十三，月余万五千七十九，现月法三万七十七，现中日法七百三十万八千七百一十一，现月日法二百四十三万六千二百三十七，金火相乘为八，又以火乘之为十六而小腹，小腹乘前侧为三千四百五十六，是为太白岁数。现中分四万一千四百七十二，基中十九，中余四百一十三。现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，现闰分二万四千一百九十二，积月十九，月余三万二千三十九，现月法四万一千五十九，辰中分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八，积中十，中余千七百一十八。西中分万八千一百四十四， 鸡中八，终于856。陈润分13680，鸡月11，月余5191。西润分1584，鸡月八，月余26848。县中日法997737，县月日法332579。土木相成，而合经纬为30，是为振兴小州。小州城昆策为4320，是为振兴岁数。县中分51840，鸡中12，终于1740。县中法4175，县润分32400，鸡月12，月余63300。县月法79325，县中日法1927975，县月日法642325325。火经特成，故2岁而过初，32过初为64岁而小周。小周成前侧，则太阳大周，为13824岁，是为荧惑岁数。县中分165888，鸡中25，终于4163。县中法6469，县润分96768。鸡月26，月余52954。县月法122911。县中日法29867373。县月日法9955791。水经特成，故1岁而即出，64即出而小腹。小腹成坤侧，则太阴大周为9216岁，是为辰星岁数。县中分115922，鸡中三，终于32469。县中法29041，县润分64512，鸡月三，月余51423。县月法551779。辰中分62280，鸡中二，终于4126。西中分48384，鸡中一，终于19343。辰润分36288，鸡月二，月余114682。西润分28224，鸡月一，月余395741。县中日法1,3482297，县月日法4,469499。和太阴太阳之岁数而中分之，各11520。阳失其气，阴成其物。 以星形率减岁数，余则限数也。冬九西七成岁数，并九七为法得一。金水辰西岁数，以岁中成岁数，视为星限中分。星限数视为限中法，以岁润成岁数，视为星限润分。以张岁成限数，视为限月法。以元法成限数，视为限中日法。以同法成限数，视为限月日法。五部，木，辰始限，去日半次，顺，日行十一分度二，百二十一日始流，二十五日始旋，逆，日行七分度一，八十四日复流，二十四日三分而旋，复顺，日行十一分度二，百一十一日又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，凡限三百六十五日又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五分，除逆，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分，凡限一岁行一次而后伏，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，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七分，行星三度百六十七万三千四百五十一分，一线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分，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七分，通其律，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。今辰始限，去日半次，逆，日行二分度一，六日始流，八日而旋，始顺，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，四十六日顺吉，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，百八十四日而伏，凡限二百四十四日，除逆，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，伏，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又七，伏八十三日，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，凡辰限伏三百二十七日，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，西始限，去日半次，顺，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，百八十一日百七分，日四十五，顺迟，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，四十六日始流，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，逆，日行二分度一，六日而伏，凡限二百四十一日，除逆，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，伏逆，日行八分度七又积，伏十六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，行星十四度三百六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分，一岁西限伏，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，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万七千四百六十九分，一复， 584日，29万5352分，行星亦如之，故曰日行一度。土，辰始现，去日半次，顺日行15分度一，87日始流，34日而旋，逆日行81分度五，101日复流，33日86万2455分而旋，复顺日行15分度一，85日而伏，凡现340日86万2455分，除逆。定行星五度447万3930分，伏日行不盈15分度三，37日1717万170分，行星七度873万6570分，一线377日1830万2625分，行星十二度1321万500分，通其律，故曰日行4320分度之145。火，辰始现，去日半次，顺日行92分度53，276日始流，10日而旋，逆日行62分度17，62日复流，10日而旋，复顺日行92分度53，276日而伏，凡现634日，除逆。定行星301度，伏日行不盈92分度73，伏146日1568万9700分，行星114度821万8005分，一线780日1568万9700分，凡行星415度821万8005分，通其律，故曰日行13824分度之7355。水，辰始现，去日半次，逆日行二度，一日始流，二日而旋，顺日行7分度六，七日顺吉，日行一度3分度一，18日而伏，凡现28日，除逆。定行星28度，伏日行一度9分度七又吉，37日12220万9605分，行星68度4661万128分，凡辰现伏，65日12220万9605分，行星96度4661万128分，西始现，去日半次，顺吉，日行一度3分度一，16日2分日一，顺迟，日行7分度六，7日流，一日2分日一而旋，逆日行二度，一日而伏，凡现26日，除逆。定行星26度，伏逆，日行15分度四又吉，24日 行星六度5866万2820分，凡西线符50日，行星19度7541万9477分，一副115日1亿2220万9605分，行星亦如之，故曰日行一度。统数推日月圆统至太极上元以来，外所求年，应圆法除之。与不盈统者，则天统甲子以来年数也，盈统除之；余则地统甲辰以来年数也，又盈统除之；余则壬统甲申以来年数也，各以其统首日为计。推天正以张月成入统岁数，迎张岁得一，名曰积月；不迎者名曰闰余。闰余12以上，岁有闰。求地正加积月一，求人正加二。推正月朔，以月法成积月，迎日法得一，名曰积日。不盈者名曰小余，小余38以上，其月大。积日盈60除之，不盈者名曰大余。数从同首日起算外，则朔日也。求其次月，加大余29，小余43，小余盈日法得一，从大余，数除如法。求闲加大除七，小余31，求旺备闲。推闰余所在，以12乘闰余，加七得一，盈章中，数所得，起冬至，算外，则中至中闰盈。中气在朔若2日，则前月闰也。推冬至，以测余成入统岁数，盈统法得一，名曰大余；不盈者名曰小余。除数如法，则所求冬至日也。求八节，加大余45，小于1010，求24气，三起小于，加大于15，小于1010。推中部24气，皆以圆为法。推五行，其四行各73日，同法分之77，中央各18日。同法分之440，冬至后中央27日606分。推合尘所在星至积日，以同法乘之，以19乘小余而并之，迎周天除去之。不迎者领迎同法得一度，竖起牵牛算外，则和辰所入星度也。推其日夜半所在星，以张岁乘月小余，以减和辰度，小余不足者破全度。推其月夜半所在星，以月周乘月小余，迎同法得一度，以减和辰度。推诸加时，以12乘小余为10，各迎分母为法，数起于子，算外则所加辰也。推月时， 只会余岁积月，以23乘之，盈135除之，不盈者加23得一月，盈135，数所得起其正，算外则十月也，加十在望日冲辰。计数推五星献赋，至太极上元以来，尽所求年，成大统献赋数，盈岁数得一，则定献赋数也。不盈者名曰献赋余，献赋余盈其献赋数，一以上现在往年，被一以上又在前往年，不盈者在今年也。推星所现中次，以现中分，常定现复数，盈现中法得一，则积中也。不盈者名曰中余，以圆中除积中，余则中原余也，以章中除之，余则入章中数也，以12除之，余则星现中次也。中数从冬至起，次数从星际起，算外则星所现中次也。推星现月，以润分常定现复数，以章岁成终于从之，盈现月法得一，并积中，则积月也。不盈者名曰月余，以圆月除积月余，名曰月圆余，以张月除月圆余，则入张月数也，以12除之，至有闰之岁，除13入张，三岁一闰，六岁二闰，九岁三闰，11岁四闰，14岁五闰，17岁六闰，19岁七闰。不盈者数起于天正，算外则星所现月也。推至日，以中法成中原余，盈原法得一，名曰积日。不盈者名曰小余，小余盈2597以上，中大，数除积日如法，算外则冬至也。推朔日，以月法成月圆余，盈日法得一，名曰积日，余名曰小余。小余38以上，月大，数除积日如法，算外则星现月朔日也。推入中次日度数，以中法成中余，以现中法成其小余并之，盈现中日法得一，则入中日入次度数也。中以至日数，次以次出数，算外则星所现及日所在度数也。求息在日后15度。推入月日数，以月法成月余，以现月法成其小余并之，盈现月日法得一，则入月日数也。并之大余，数除如法，则现日也。推后现中，加积中于中原余，加后中于中余，盈其法得一，从中原余，除数如法，则后现中也。推后现月，加积月于月圆余，加后月余于月余，盈其法得一， 从月圆余，除数如法，则后现月也。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数如上法，推朔日及入月数如上法，推辰现加息，息现加辰，皆如上法。推五步，至始现以来日数，至所求日，各以其行度数成之。其星若日有分者，分子成全为时，分母为法。其两有分者，分母分度数成全，分子从之，令相成为时，分母相成为法。时如法得一，名曰基度。数起星出现所在秀度，算外则星所在秀度也。岁数，推岁所在，至上元以来外所求年，盈岁数除去之，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，以百四十四为法，如法得一，名曰基次。不盈者名曰次余，基次盈十二除去之，不盈者名曰定次。数从星际起，算尽之外，则所在次也。欲知太岁，以六十除基次。余不盈者，数从丙子起，算尽之外，则太岁日也。盈缩传曰：岁弃其次而履于明年之次，以害鸟奴，周楚误之。五星之盈缩不是过也，过次者殃大，过射者灾小，不过者无咎。次度六物者，岁时日月星辰也，辰者日月之会而见所指也。星际，初斗十二度，大雪，中牵牛出，冬至，终于戊女七度。玄霄，初戊女八度，小寒，中微出，大寒，终于微十五度。邹兹，初微十六度，立春，中迎巳十四度，惊蛰，终于癸四度。绛楼，初癸五度，雨水，中楼四度，春分，终于未六度。大梁，初未七度，谷雨，中卯八度，清明，终于毕十一度。时辰，初毕十二度，立夏，中景初，小满，终于景十五度。纯首，初景十六度，芒种，中景三十一度，夏至，终于柳八度。纯火，初柳九度，小暑，中张三度，大暑，终于张十七度。郭伟，初张十八度，立秋，中义十五度，处暑，终于枕十一度。寿星，初枕十二度，白露，中角十度，秋分，终于底四度。大火，初底五度，寒露，中房五度，霜降，终于尾九度。西木，初尾十度，立冬，中基七度，小雪，终于斗十一度。角十二，亢九，底十五，房五，辛五， 尾十八，鸡十一，东七十五度，斗二十六，牛八，女十二，戌十，未十七，迎巳十六，毕九，北九十八度，癸十六，楼十二，未十四，卯十一，毕十六，兹二，西八十度，井三十三，癸四，柳十五，星七，张十八，易十八，枕十七，南百一十二度，九张岁为百七十一岁，而九道小中，九中千五百三十九岁而大中，三中而与圆中，进退于牵牛之前四度五分，九会，阳以九中，故日有九道，阴间而成之，故月有十九道，阳明成功，故九会而中，四营而成义，故四岁中于一，四章而硕于一，为偏首，八十一章而中一统。一，甲子元首，十，辛酉，十九，己未，二十八，丁巳，三十七，乙卯，四十六，壬子，五十五，庚戌，六十四，戊甲，七十三，丙午，中，甲辰二统，辛丑，己亥，丁酉，乙未，壬辰，庚寅，戊子，丙戌，己，甲申三统，甲巳，己卯，丁丑，乙亥，壬申，庚午，戊辰，丙寅，孟。二，癸卯，十一，辛丑，二十，己亥，二十九，丁酉，三十八，甲午，四十七，壬辰，五十六，庚寅，六十五，戊子，七十四，乙酉，中。癸未，辛巳，己卯，丁丑，甲戌，壬申，庚午，戊辰，乙丑，己，癸亥，辛酉，己未，丁巳，甲寅，壬子，庚戌，戊辰，乙巳，孟。三，癸未，十二，辛巳，二十一，己卯，三十，丙子，三十九，甲戌，四十八，壬申，五十七，庚子，六十六，丁卯，七十五，乙丑，中。癸亥，辛酉，己未，丙辰，甲寅，壬子，庚戌，丁未，乙巳，己，癸卯，辛丑，己亥，丙申，甲午，壬辰，庚寅，丁亥，乙酉，孟。四，癸亥，十三，辛酉，二十二，戊午，三十一，丙辰，四十，甲寅，四十九，壬子，五十八，乙酉，六十七，丁未，七十六，乙巳，中。癸卯，辛丑，戊戌，丙申，甲午，壬辰，己丑，丁亥，乙酉，己， 癸未、辛巳、戊寅、丙子、甲戌、壬申、己巳、丁卯、乙丑、孟、午、癸卯、十四、庚子、二十三、戊戌、三十二、丙申、四十一、甲午、五十、辛卯、五十九、己丑、六十八、丁亥、七十七、乙酉、中、癸未、庚辰、戊寅、丙子、甲戌、辛未、己巳、丁卯、乙丑、忌、癸亥、庚申、戊午、丙辰、甲寅、辛亥、己酉、丁未、乙巳、孟、六、壬午、十五、庚辰、二十四、戊寅、三十三、丙子、四十二、癸酉、五十一、辛未、六十、己巳、六十九、丁卯、七十八、甲子、中、壬戌、庚申、戊午、丙辰、癸丑、辛亥、乙酉、丁未、甲辰、忌、壬寅、庚子、戊戌、丙申、戊己、辛卯、己丑、丁亥、甲申、孟、七、壬戌、十六、庚申、二十五、戊午、三十四、乙卯、四十三、癸丑、五十二、辛亥、六十一、己酉、七十、丙午、七十九、甲辰、中、壬寅、庚子、戊戌、乙未、癸巳、辛卯、己丑、丙戌、甲申、忌、壬午、庚辰、戊寅、乙亥、癸酉、辛卯、己巳、丙寅、甲子、孟。八、壬寅、十七、庚子、二十六、丁酉、三十五、乙未、四十四、癸巳、五十三、辛卯、六十二、戊子、七十一、丙戌、八十、甲申、中、壬午、庚辰、丁丑、乙亥、癸酉、辛未、戊辰、丙寅、甲子、忌、壬戌、庚申、丁巳、乙卯、癸丑、辛亥、戊申、丙午、甲辰、孟。九、壬午、十八、己卯、二十七、丁丑、三十六、乙亥、四十五、癸酉、五十四、庚午、六十三、戊辰、七十二、丙寅、八十一、甲子、中、壬戌、己未、丁巳、乙卯、癸丑、庚戌、戊申、丙午、甲辰、忌、壬寅、己亥、丁酉、乙未、癸巳、庚寅、戊子、丙戌、甲申、孟。推张守硕旦冬至日，至大于三十九，小于六十一。数除如法，各从其同手始，求其后章， 当加大于39，小于61，各尽其81章。推篇，大于亦如之，小于加一。求周至，加大于59，小于21。世经。春秋昭公17年，谭子来朝，传曰：昭子问少昊氏鸟鸣何故，对曰：吾祖也，我知之矣。昔者皇帝是以云祭，故为云师而云鸣；炎帝是以火祭，故为火师而火鸣；公公是以水祭，故为水师而水鸣；太昊是以龙祭，故为龙师而龙鸣。我高祖少昊祭之立也，奉鸟事祭，故祭于鸟，为鸟师而鸟鸣。言谭子据少昊受皇帝，皇帝受炎帝，炎帝受公公，公公受太昊，故先言皇帝，上及太昊，积之于义，袍兮神农，皇帝相继之事可知。太昊帝亦曰：袍兮氏之望天下也，言袍兮祭天而望，为百王仙，守德始于目，故为帝太昊，作王谷以田鱼，取牺牲，故天下号曰袍兮氏。祭典曰：公公氏霸九域，言虽有水德，在火木之间，非其序也。忍至行以强，故霸而不忘。秦以水德，在周汉大火之间，周人迁其行序，故亦不载。炎帝亦曰：袍兮是末，神农是作，言公公霸而不忘，虽有水德，非其序也。以火成木，故为炎帝，教民耕农，故天下号曰神农氏。皇帝亦曰：神农氏末，皇帝氏作，火生土，故为土德，与炎帝之后，占于版权，遂望天下，始垂衣裳，有轩冕之福，故天下号曰轩辕氏。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卿，卿者皇帝之子卿阳也，是其子孙名智利，土生金，故为金德，天下号曰金天氏。周迁其月，故亦不载，续于行。颛顼帝春秋外传曰：少昊之衰，久离乱德，颛顼受之，乃命重离。仓廪昌邑之子也，金生水，故为水德，天下号曰高阳氏。周迁其月，故亦不载，续于行。帝喾春秋外传曰：颛顼之所见，帝喾受之。青阳玄霄之孙也，水生木，故为木德，天下号曰高辛氏。帝挚祭之，不知世数。周迁其月，故亦不载，周人帝之。唐帝帝系曰：帝喾四妃，陈封生帝尧，封于唐，盖高辛氏衰， 天下归之。木生火，故为火德，天下号曰陶唐氏，让天下于禹。始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，即位70载。余帝，帝系曰：颛顼生穷蝉，五世而生瞽叟，瞽叟生帝舜。楚虞之归瑞，尧善以天下，火生土，故为土德，天下号曰有余氏，让天下于禹。始子商君为诸侯，即位50载。伯禹，帝系曰：颛顼五世而生鲧，鲧生禹。禹舜善以天下，土生金，故为金德，天下号曰夏后氏，即是17王，432岁。成汤，书经汤氏汤伐夏桀，金生水，故为水德，天下号曰商，后曰殷。三统，上元至伐桀之岁，141480岁，岁在大火房5度，故传曰大火恶伯之星也，实际商人。后为成汤，方即是崩殁之时，为天子用事13年矣。商12月乙丑朔旦冬至，故书序曰：成汤既末，太甲元年，使伊尹作伊训。伊训篇曰：为太甲元年时又2月乙丑朔，伊尹祀于先王，旦兹有木方明。言虽有成汤、太丁、外丙之福，以冬至月背祀先王于方明，以配上帝，是朔旦冬至之岁也。后95岁，商12月甲申朔旦冬至，无余分，是为孟统。自伐桀至武王伐纣，629岁，故传曰殷，再祀600。殷历曰：当成汤方即是用事13年，11月甲子朔旦冬至，中六辅首。当周公5年，则为据伐桀458岁，少171岁。不盈629，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，记其年，乃孟统后5章。癸亥朔旦冬至也，以为甲子辅首，皆非是。凡殷氏祭祀31王，629岁。四分，上元至伐桀132113岁，其88纪，甲子辅首，入伐桀后127岁。春秋历，周文王42年12月丁丑，朔旦冬至，孟统之二会首也。后8岁而武王伐纣。武王，书经木氏武王伐商纣，水生木，故为木德，天下号曰周氏。三统，上元至伐纣之岁，142109岁，岁在淳火张13度。文王受命9年而崩，在姬，在大祥而伐纣。故书序曰：为时又1年，武王伐纣， 做太史，八百诸侯会。桓归二年，乃遂伐纣克殷，以箕子归，十三年也。故叔序曰：武王克殷，以箕子归作弘范。弘范篇曰：为时幼三四，王访于箕子。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，岁亦在淳火。故传曰：岁在淳火，则我有周之分也也。始出发，以阴十一月戊子，日在西木积七度，故传曰：日在西木，是西也。月在房五度，房为天四，故传曰：月在天四。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，何臣在斗前一度，斗柄也，故传曰：臣在斗柄。明日壬辰，星辰始现。癸巳，武王始发，丙午悬师，戊午渡于孟津，孟津去州九百里，师行三十里，故三十一日而渡。明日己未冬至，辰星与戊女符，立建星及牵牛，至于戊女天元之首，故传曰：星在天元。周书五成篇，为一月壬辰，庞死破，若翌日癸巳，武王乃朝部自周，于征伐纣。序曰：一月戊午，师渡于孟津，至庚申，二月朔日也。四日癸亥，至木也。夜震，甲子昧爽而合矣。故外传曰：王以二月癸亥夜震。五成篇曰：月若来三月，即死破。月五日甲子，咸流伤王纣。是岁也，闰数于十八，正大寒中，在周二月己丑会。明日闰月庚寅朔，三月二日庚申惊蛰，四月己丑朔死破。死破朔也，生破旺也。是月甲辰旺，以巳旁之，故五成篇曰：为四月既旁生破。月六日庚戌，武王僚于周庙，翌日辛亥，祀于天位。月五日乙卯，乃以数国四国于周庙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，受命九年而崩，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。克殷之岁八十六矣，后七岁而崩。故礼记文王世子曰：文王九十七而终，武王九十三而终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，周公摄政五年，正月丁巳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六年戊午。据阳公七十六岁，入孟统二十九章首也。后二岁得周公七年，父子明毕之岁。是岁二月乙亥朔，庚寅旺，后六日得乙未，故诏告曰：为二月既旺，月六日乙未。又其三月甲辰朔，三日丙午，诏告曰：为三月丙午匪。古文月采篇曰： 三日曰匪。是岁十二月戊辰会，周公以反政，故洛告篇曰：戊辰亡在心意，征既遂，命作策，为周公但保文武受命，为七年。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，此命伯禽必侯与鲁之岁也。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，十五日甲子才生破，故故命曰：为四月才生破，王有疾不愈。甲子，王乃逃媚水，作故命。翌日乙丑，成王罢。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，三日庚午，故毕命封行曰：为十又二年六月庚午匪，王命作策封行。春秋阴历皆以阴，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，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。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，至康王十六年而薨，故传曰：谢父秦父并是康王。言晋侯谢、鲁公伯禽俱是康王也。子考公就立，求考公世家即位四年，即阳公西历。阳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，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丁酉，据威公七十六岁。世家阳公即位六十年，子幽公载立。幽公世家即位十四年，即征公福立。废威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，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丙子，据献公七十六岁。世家威公即位五十年，子立公狄立。卓立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，即献公巨立。献公十五年正月甲寅，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乙卯，举义公七十六岁。世家献公即位五十年，子慎公世立。辟慎公世家即位三十年，即武公敖立。武公世家即位二年，子义公贝利。西义公九年正月癸巳，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甲午，据惠公七十六岁。世家义公即位九年，兄子伯玉立。伯玉世家即位十一年，叔父孝公称立。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，子惠公黄立。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，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癸酉，举西公七十六岁。世家惠公即位四十六年，子隐公西立。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。春秋隐公春秋即位十一年，即桓公癸立，此元年上据伐纣四百岁。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，子庄公同立。庄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，子闵公启方立。闵公春秋即位二年，即西公申立。西公五年正月辛亥，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壬子， 距成功76岁。世岁距上元142577岁，得孟同53张首，故传曰：五年春，王正月辛亥朔，日南至。八月甲申，晋侯为上阳。童谣曰：丙子之辰，龙尾拂尘，君服真真，举国之奇。唇之奔奔，天策吞吞，火中成军，国公齐奔。卜衍曰：其九月十月之交乎？丙子旦，日在尾，月在侧，唇火中，彼是时也。冬十二月丙子灭国，严厉者以夏时，故周十二月，夏十月也。是岁，岁在大火，故传曰：晋侯使四人披伐蒲，重耳奔敌。董音曰：君之行，岁在大火。后十二年，西之16岁，岁在寿星，故传曰：重耳楚敌12年而行，过魏五路，起食于野人，野人举筷而与之。子犯曰：天赐也，后12年必获此土。遂复于寿星，必获诸侯。后8岁，西之24年也，遂在石臣。秦伯纳之，故传曰：董音云，君以臣出而以身入，必获诸侯。春秋，西宫即位33年，子文公兴立。文公元年，据辛亥朔旦冬至29岁。是岁闰余13，正小雪。闰当在11月后，而在3月，故传曰：非礼也。后5年，闰余10，是岁无闰，而至闰。闰所以正中朔也，无闰而至闰，又不固朔，故经曰：闰月不固朔，言无此月也。传曰：不固朔，非礼也。春秋，文公即位18年，子宣公威立。宣公春秋即位18年，子成公黑公立。成公12年正月庚寅，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辛卯，据定公7年，76岁。春秋，成公即位18年，子襄公武立。襄公27年，据辛亥109岁。9月以亥朔，是见申之月也。鲁史书：12月以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传曰：冬11月以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于是臣在申，思立过也，再失闰矣。言时实行以为11月也，不察其见，不考之于天也。28年，据辛亥110岁，岁在星纪，故经曰：春无兵。传曰：岁在星纪，而淫于房萧。30年，岁在居兹。31年，岁在绛楼。是岁据辛亥113年，2月有癸未。上据文公11年，会于成匡之岁，下正月甲子朔，凡440又5甲子，积20日， 为日26666旬。故传曰：将献老人曰：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，440又5甲子矣，其计于今1/3也。师旷曰：系成子会于成匡之岁也，73年矣。史照曰：亥有2首6申，下二如申，则其日数也。世文伯曰：然则26666旬也。春秋，襄公即位31年，子昭公仇立。昭公8年，岁在西牟；10年，岁在颛顼之墟，玄霄也。18年，据辛亥131岁。5月有丙子、戊寅、壬午，火始昏陷。宋魏陈正火。20年春，王正月，据辛亥133岁，是辛亥后8章首也。正月己丑朔旦冬至，湿润，故传曰：2月己丑，日南至。32年，岁在兴济，据辛亥145岁，迎一次矣。故传曰：月得岁，无伐之，必受其咎。春秋，昭公即位32年，即定公宋立。定公7年，正月己巳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庚午，据元公76岁。春秋，定公即位15年，子哀公奖立。哀公12年冬12月流火，非建虚之月也。是月也中，故传曰：火伏而后折者必，今火由西流，思力过也。诗曰：7月流火。春秋，哀公即位27年，自春秋晋哀14年，凡242年。6月，春秋哀公后13年，殉于诸。子道公曼立。宁道公世家即位37年，子元公嘉立。元公4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己酉，据康公76岁。公元世家即位21年，子穆公衍立。显穆公世家即位33年，子公公奋立。公公世家即位22年，子康公毛立。康公4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戊子，据闵公76岁。康公世家即位9年，子景公衍立。景公世家即位29年，子平公履立。平公世家即位20年，子闵公甲立。闵公22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丁卯，据楚元76岁。闵公世家即位23年，子请公仇立。请公表18年，秦昭王之51年也。秦始灭周，周凡36王，867岁。秦霸昭王，本纪吴天子5年。孝文王，本纪即位1年。元年，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为家人， 周灭后六年也。庄襄王本纪即位三年，始皇本纪即位37年，二世本纪即位3年，樊秦罢武氏49岁。汉高祖皇帝主祭伐秦冀州，木生火，故为火德，天下号曰汉。据上元年143025岁，岁在大地之东经22度，纯守之6度也，故汉制曰岁在大地，名曰敦臧。太岁在午，8年11月乙巳朔旦冬至，楚元3年也，故阴历以为丙午。据元朔76岁，注记高帝即位12年，惠帝注记即位7年，高后注记即位8年，文帝前16年后7年，注记即位23年，景帝前7年中6年后3年，注记即位16年。武帝建元、元光、元朔各6年，元朔6年11月甲申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乙酉，据初元76岁。元寿、元鼎、元丰各6年，汉历太初元年，举上元143127岁，前11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岁在星际戊女6度。古汉制曰岁名困敦，正月岁星出戊女，太初天汉太史征和各4年，后2年注记即位54年，昭帝始元、元凤各6年，元平1年，注记即位13年。宣帝本始帝节、元康、神阙、五凤、甘露各4年，黄龙1年，注记即位25年。元帝初元2年11月癸亥朔旦冬至，阴历以为甲子，以为祭首，是岁也10月日时，非和臣之会，不得为祭首。据建武76岁，初元、永光、建昭各5年，敬宁1年，注记即位16年。成帝建始和平、阳朔、洪嘉、永始、元延各4年，隋和2年，注记即位26年。哀帝建平4年，元寿2年，注记即位6年。平帝注记即位元始5年，以宣帝玄孙婴为嗣，谓之孺子。孺子注记新都侯王莽居舍3年，王莽居舍道袭帝位，契号曰新氏。始建国5年，天凤6年，帝皇3年，注记道位14年。更始帝注记以汉宗室灭王莽，即位2年。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，灭更始帝。自汉元年弃更始2年，凡230岁。光武皇帝注记以景帝后高祖9世孙受命中兴复汉， 改元曰建武，遂在淳伟之张度。建武31年，中元2年，即位33年。